好，喂，一汤未食完就翻嚟。我继续嘅，我决断解封荣少。 喂，律师人， 第十八集啊，我哋讲呢个警察嘅枪击案。 嗯、 好啦，入到戏狱啦。 系 讲下呢个徐步高案啦。咁我谂大家都竖起耳仔听听你两个讲乜嘢先。 嗯、 好啦，我哋梗系唔会令大家失望啦。梗、 嗯、 系有啲内部消息会同大家讲啦。 好， 嗱，讲到咧。徐步高咧打劫完呢个咧丽城花园嘅恒生银行之后咧，枪杀埋呢个八只护卫之后咧，咁、 嗯、 其实咧喺呢段时间入边咧，佢不停咁希望晋升，但系咧上司就揿住佢， 全部都褪物，话佢同嗰啲下属嘅关 系 唔得， 系啦，因为觉得佢嗰啲叫咩话， 离唔得合群啊， 系孤僻之余咧，仲有句说话叫咩名话，即系话佢咧其实样都觉得自己啱晒， 光僻自 用系啦，光僻自用。佢就咧最恐怖嘅地方咧，呢、這个人咧除咗运动系好劲咧，又中意爬山啊，去游水，即系好劲嘅运动。佢仲要咧眼界极准， 嗯， 枪法如神。嗱，枪法如神咧就唔出奇，佢系左右枪都得嘅，左右 手。 嗱，大家咧唔知道嘅话咧，有啲人以为咧，其实左右手开枪纯粹系个手灵活，又同只眼有关。 嗯， 即系话咧，你瞄嘅时候咧，你左右手咧都能够同只眼成一直线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因为荣少系惯用左手，即系练练枪啦，我都系玩真枪嘅之前，惯用右手嘅。我左手唔得噶，我手震嘅会，扳机话会震噶，唔得噶，系啦，所以一定系右腰嘅。咁变咗呢个人咧就神乎其技啊，嗰啲、嗯、 左右手揸枪真系 唔系咁容易噶，唔系咁容易噶，尤其是揸短枪。 通常用双枪嗰啲人咧、嗯，一支枪系绕敌嘅啫， 系 一支枪先系主力嘅， 系啦系啦， 一支系要嚟绕敌嘅啫。 好啦，咁啊，跟住一路咁推演啦，咁其实中间由01年到咧去呢个尖沙咀嘅隧道嘅枪击案发生嘅时候咧，中间有五年时间咧，其实系空白咗嘅，四年几时间、嗯，五年时间就咩事都冇发生嘅。咁、 嗯、 当中啦，阿徐步高就做啲乜嘢咧？就去赌钱啦， 系投资， 投资佢炒股票好劲嘅，即系用佢妈嘅户口炒股票啦，因为佢公职人员啊嘛。咁又试过同人咧去一齐夹粉赌波， 嗯， 赌喂，其实赌 好大添， 好大五万十万咁赌噶， 系啊， 讲紧一注咧几万蚊，跟住就翻嚟嘅。佢、 嗯、 最大赌一大期咗一场咧，即系身边有朋友就揭发咗出嚟咧，就话系中国 对 日本 系啦，佢买日本赢。 好捧场、啊、我觉得。唔系有啲系咁样嘅。 系好正路嘅。 嗱中国人呢赌钱好得意嘅。 系。 讲把口外国。 冇错。 实际上呢留住嗰刹那嚟讲呢就突然间呢会变咗呢就唔系外国就理性嘅。讲感性但做理性嘅。 我系外国但我会买对家。 系啊，這個、我照去睇，跟住仲要拉张 banner 写中国队必胜，跟住咧大头主嗰度一拎出嚟咧，你中国队俾人入波嘅时候咧，你喺嗰度垂头丧气，但系咧垂头丧气完之后咧就去马会攞钱啦。 大陆有人买过嘅，买中国对巴西佢买咗10万蚊中国赢嘅，但就冇让球喎，唔、知点样赢。 真系头痛。好啦，咁啊，事情咧就推演到咧2006年咧3月17号嘅凌晨啦。好啦，喺尖沙咀广东道行人隧道嗰度咧，就发生咗一单枪击案。咁入边牵涉咗有三个人啊。荣少只有只讲落幕嘅俾大家听下。咁、警员冼家强啦，同埋阿曾国恒啦，就喺度击毙咗一个男子嘅。好，我哋去一去呢个317啦。嗱，呢个咧就是个隧道嘅结构啦，蒙查查啲噶，唔好意思啊，就俾大家睇得个样嘅啫，因为入边嘅内文咧，一阵间就会睇到嗰个隧道嘅状况噶啦。好，我哋可以去318，系啦，当日咧就大家都昏迷咗血泊当中嘅、大家都成身血。呢、這个记者就好快到啦，即刻影到晒成个急救同埋嘅一个叫做 嗰阵时应该未仲转数码啊嘛，系咪？未转数码，仲系用模拟咧接听到噶嘛？ 系冇错， 系咯， 系啊，好319啊，系啦，当然啦，见到徐步高啦，见到冼家强啦，瞓咗喺度啦，跟住另外曾国恒咧瞓喺另外一边啦，系啦，好啦，跟住个急救过程俾大家睇埋先啊，好320呢个啦，呢、這个就应该就系徐步高嚟噶啦，呢、這个样系啦， 哦，呢、這个系咪啊？唔系肺就个口中，唔系个肺啊，心中， 因为系成身血嘅呢、這个，我都唔呢、這个都睇唔清系曾国恒定徐步高啊，呢、這个吓唔紧要。阿曾 Sir 俾曾 Sir 个样大家睇睇啦，曾 Sir 系英勇啊殉职咗嘅，后来 系321 啊，321阿曾 Sir 系啊， 通常唐薇应该是徐步高嚟嘅。 好，跟住阿冼家强咧都面部同埋脚部受伤嘅，322系啦，阿冼 Sir 都中咗枪，见到面都爆咗流血嘅。嗱，睇到一张阿冼 Sir 另一个特写啦，323系啦。都系面部中枪嘅成身， 呢个应该截个弹头插到啫。如果系 喺个鼻哥度冲翻出嚟，喺下巴上。好，324系咪？ 哇，佢真系好彩啊！下巴都鼻出嚟翻，出 呢个应该可能系曾 Sir， 我都唔敢肯定啦，可能系冼 Sir 啦，都唔敢肯定啦。嗱，徐步高呢个一定系啦，326。 嗯， 系啦，呢个一定徐步高啦，因为件衫系唔同嘅。好，我哋睇埋327啦。系啦，嗱呢张图咧，我可以耐少少咁摆喺度啦，就系讲紧佢哋三个人唔同嘅中枪个角度，同埋嗰个子弹个火线边度打边度出嘅。当然啦，徐步高又中咗五枪啦，成身都系子弹窿啦，咁就毙命啦吓、啊。好，咁就翻嚟啦。好啦，讲入边嘅内容啦。嗱、啊，我哋有啲模拟啊，同先人模拟啊。好啦，咁去到呢个时间3月17号凌晨啦，佢哋阿冼 Sir 同阿曾 Sir 咧就巡逻到去呢个港景峰下边嗰、那个行人隧道嗰度咧，就见到左手边咧有个男子咧就神色有异、就戴住个假发啦，同埋着住个红色衫咧有个男子喺度，咁佢哋喂凌晨1点钟，咁、上前咗兜截啦，点知一兜截嘅时候，个男子就咁样嘅。嗱，你哋真系问我，一掹枪啊，啪啪啪咁样，连续开咗三枪，砰砰砰，好啦，两枪就打中阿冼 Sir， 一枪就打中阿曾 Sir 嘅，好啦，咁跟住咧，阿冼 Sir 即刻掹枪出嚟谂住还击啦，但系问题咧，已经开枪噶啦，打，但系就打唔中，咁、但系问题咧，打唔中之余咧，就俾阿即系呢个徐宝高啦就揿住阿冼 Sir 嘅手，系、啦就。揿到个地步咧，就系咧，冼 Sir 支枪差唔多对住自己咁滞噶啦。跟住佢哋两个挣扎紧嘅时候咧，阿曾 Sir 虽然个头中咗枪，但系仲保持清醒，即刻掹枪出嚟咧，就瞄准啊！喺近距离讲紧系可能系2米距离到啦，就掹对准徐宝高连轰五枪，啪啪啪啪啪连轰五枪。咁当阿冼 Sir 同徐宝高挣扎紧嘅时候咧，徐宝高中咗五枪之后咧，就成身乏力啦，就瞓咗喺度啦。咁冼 Sir 惊魂未定咧，就指住徐宝高，但系冇开枪嘅，睇确定咗佢唔能够再反击嘅时候咧，佢即刻 call 增援。好啦，后来咧，徐宝高梗系失血过多，打中咁过身啦，死咗啦吓。咁阿曾 Sir 就系因为咧，佢个面中枪，啲血都流咗入气管，塞住咗嗰个呼吸道，咁样窒息而死嘅。咁当然啦，对于阿曾 Sir 嘅过身咧，就真系好令人心痛啦，因为英勇殉职嘅。好啦，但系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初头咧啲人咧就觉得好奇怪，点解阿曾 Sir 瞓低咗喺度，支枪仲可以带翻落个枪袋度嘅？原来佢哋训练嘅时候咧，佢哋好习惯性啪啪啪啪。即刻拆翻落嚟嘅，所以佢都好本能反應。當佢仲有力氣嘅時候，都拆翻嚟就先至瞓低嘅。咁好啦，咁成件事上邊咧，就呢三個人就喺呢個槍擊嘅混戰當中，就各自各用自己嘅槍嚟向大家護軍。後來呢支槍咧，阿徐步嗰支槍咧就發現咗咧，就係當日梁成恩嗰支失槍，同埋槍殺巴直衛嘅嗰支手槍。係啦，好啦。荣少要爆料嘅嘢就系话咧，当日你讲得冇错啦，有人系咪偷听紧个电台嘅？原来发觉电台咧有一个曾经有人打过上去咧，就喺尖沙咀附近，近住1:00几嘅时候啦，即系呢个枪击案发生前后咧，有第即系另外一个人咧系打电话去报警嘅。咁好啦，警察就话咧，其实点解会知道呢件事就阿冼 Sir 咧 call 上去咧？掹嗰条紧急嗰条绳啊，系掹咗佢啊，嗰、那个就话要增援嘅。好啦，好多人都有谂紧，系咪现场得佢哋三个咧？好啦，当阿冼 Sir 好翻之后，啲人走去问佢咧，佢就话唔想再讲呢件事啦。好，325， 即系有第四者出现喎。 系啦，冼 Sir 跟住好翻啦，冼 Sir 叫咖啡猫嘅个名叫做。系啦，佢哋觉得佢累死咗阿恒仔，即系曾国恒，其实唔关事。其实佢都系好英勇嘅呢、這个。好，翻嚟先吓。 喂，你佢一嚟就开枪， 你边有反应啫？ 边有时间、啊？ 系啊，边有时间谂啊？冇时间。 佢唔系美国嗰啲差人啊嘛，美国啲差人，跟住只手已经掹定枪。 美国差人咧，你行埋啲，佢已经及定啲枪噶啦， 攞枪噶啦嘛。 系啦，佢哋冇谂过喺巡逻当中、 啊、 有个人突然间发难都有谂过嘅，拿刀都有谂过嘅，冇谂过拿枪。 系、 啊，佢仲有距离嘅时候，通常警察好醒目嘅，一个人去盘佢嘅时候咧，去巡查嗰人，另一个咧就行埋远少少咧，就有啲预备动作嘅，就未必系揿枪预备动作啦，咁样就唔会话冇防备嘅。 因为佢嗰阵时第一单阿梁成恩死咗之后，就已经行孖必啦嘛， 系尽量都行孖必， 尽量都行孖必啊嘛，系咯。 好啦，跟住咧。其实就话咧喺其中附近一间酒吧咧、就有人打电话去呢个999啦报案咧、就话有呢件事嘅咁样嘅系啦，咁有人直听到呢个信息啦。咁而我根据我有做警察嘅一啲朋友啦、就都几熟实讲到咧，就系有第四个人出现过嘅。 会唔会系酒吧嗰个八卦？ 就唔知，佢就冇再讲啦。 咁 佢亦叫我唔好再问啦。 系呢啲 唔问唔讲咧，咁就算数啦。咦？呢个冇电喎，点搞啊？系得啦。好啊，咁唔讲唔咦？呢个点用啊？呢个好得好。咁跟住咧，好啦。咁咧，最紧要一样事情咧，就系咧，终于将呢个魔警除暴高就真系叫做击毙。咁令到我哋好多悬案。就水落石出啦，知道原来个巴就护卫系去打劫嘅，咁亦系证明到佢曾经试过将呢50万嘅赃款透过佢妈妈嗰个户口度咧做一啲投资嘅事情嘅，即系系啦，确定咗啦，咁亦确定咗咧，梁成恩就沉冤得雪啦，知道原来系呢一个徐步高去杀咗梁 Sir 噶啦，好，跟住我哋继续再去到328啦。冇电呢个嘢，好啦，就见到个失窗啦，就系同埋呢啲失窗嘅时候呢，听闻都系少生锈嘅，系啦，可能唔知摆过咗边，佢冇做一个好嘅保养，系啦，系好，跟住呢就去埋呢个呢329，我哋去系啦，徐步高呢当日呢就见到佢嗰个身上边啦，唔知佢做乜嘢喎，对支枪喎，但係听闻佢好似有啲嘢要做喎，当呢警察嘅时候喺佢身上搵到嗰张委任证呢，係吓咗一跳㗎，係吓咗一跳嘅直情喎，好返返嚟先，吓咗一跳嘅地步就係话呢，喂，原来三个都警察嚟喎，係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呢，就係、是、案件重演返呢，就原来佢当日呢佢係守呢、這个大屿山嘅，佢12点落咗更之后咧，就翻嚟呢，即系就去尖沙咀嗰度。首先第一件事咧，听闻佢系去过尖沙咀差馆个门口睇嗰张监票， 搞错 系咪？啲人有人话喂，会唔会搏下曾 Sir 或者冼 Sir 咧？唔知道， 或者系再想攞多两把枪，或者攞多喂，佢已经冇晒子弹啊嘛。 呢样嘢真系唔知啦。 嗱，个杀梁成恩用咗5飞， 系啦， 即系得翻6飞。 得翻七飞， 得翻5飞七飞， 系啦， 七飞咁杀嗰个 两飞 巴迹两飞，佢即系得翻5飞。 系啊， 如果佢再用就唔够用噶。 所以咧，到而家都一个谜，唔知道做点解会喺嗰度出现，唔知道做紧乜，或者唔知道下一步点做，因为已经冇人知道。问佢啲亲人咧，到最尾都系查唔到任何资料，因为呢个人系独来独往，好孤僻。 同埋佢嗱，如果佢要搏嗰啲差人嘅，好蠢喎，又喺隧道度。 系啊。 你系好蠢嘅，你逃走路线比较困难。 冇错， 系咪？ 好，我哋可以去呢、這个去埋呢个330啦。其实阿曾 Sir 出殡嘅时候咧，阿冼 Sir 咧，因为佢都仲未好养好伤，佢都有出席嘅。 佢大佬打个头、啊， 系啊，打块面啊， 咪喺块面度中、啊。 好，331系啦。阿徐步高啦，又话佢中意打泰拳啦，又话中意去行山啦， 话长江山话乜都啱嘅佢， 去赌钱啦，又去夜总会啦，又想打六嫖， 又系又去野游， 喂火麒麟嚟嘅， 系 周身人啊，去打泰拳嗰个馆我识嗰、那个嗰、那个，诶唔好讲， 佢中意单条独赌 嘅，系啊，嗰个馆主我识嘅，其实泰拳馆啊。好，去321当日咧，哇，铺天盖地啦！我想讲咧就系、是，好多阴谋论就喺嗰度就出咗嚟啦，就冠咗一个名俾徐步高叫做魔警。 呢张报纸话佢杀同袍泄愤啦，咁你应该你系怼你都怼你个头啦，佢成日唔见你见波。 杀同袍泄愤咧，冇理由咁正面嘅，喺后边出咪得咯。我觉得当中系一个遭遇战嚟嘅， 系啊， 遭遇战 就唔似系咯， 唔似系特登搏佢哋两个嘅。 系啊，但你都单对单着数啲啊。 你可以下埋阿 Sir 度问路，突然间掹枪都得噶嘛，或者喺阿 Sir 阿 Sir 唔问就叭叭喺后面打噶嘛。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个遭遇战，佢都冇谂过自己会俾人查嘅。 系咪佢袋住支枪做咩咧？真系死又唔死。人都死咗，唔知佢想点、啊。 到最尾佢出殡嘅时候咧，佢埋下一张三啦。 嗯， 系啦，往生啊净土啦，系呢、這个就系佢到最尾嗰个出殡嘅时候嗰、那个状况啦。好，好啦，嗱，跟住咧呢件事上边咧，阿仙人讲得冇错啦，就拍成电影嘅、 嗯， 电影就攞翻呢个名叫《魔警》，我哋去埋三三四啊。就有啲情节一样咧，相似咧，有啲就唔同啦。其实有好多套戏都攞啲差唔多嘅情节嘅，系其实攞佢哋警察入边嘅内部矛盾咧嚟做个桥段。 等我下次问翻我嗰个顾问医生问下佢。 三三六啊， 精神科顾问医生呢啲系属于人格分裂咧，多重性格咧。 我唔觉得 定系对世，即系对呢个社会嘅不 反社会人格，我觉得似 系 好。我觉得最有气味就系呢张相三三七，我好中意张家辉呢个笑容，似笑非笑，又奸又诚啊！呢个样真系佢啲戏，佢啲戏真系掂啊！啊呢个 啊边个啊？ 翻翻嚟 何富啊？佢话咩？ 突出个问题啊！ 佢话嗰啲隧道内嘅子弹方向同埋发射次数都有疑问。 冇错，其实啱嘅，佢讲得啱，因为点解咧？呢单案到最尾警察调查完之后咧，好多嘢系冇向公众交代。 啊、 我个 friend 系讲嗰啲内部嘢俾我听，佢讲咗几样嘢：子弹头、子弹壳数目。 唔啱啊！ 嗱，你讲嘅啫，你冇讲啊，系啊，嗱，你估，嗱，你估啊，嗱，你估啊。另外， 嗰啲我估系咪唔啱啫？ 系啊，估唔系嘛？ 系啦。 好啦，另外嗰个 左轮冇得呃噶， 系啦， 睇翻晒佢， 睇翻入边噶嘛，喺个轮瓜入边噶嘛， 系咯。 好啦，另外，开枪嘅子弹嗰个角度， 又系同佢中枪嘅位置又有唔同。 总之有啲分有啲特别嘢啦， 有出入， 跟住再加埋通讯嗰度有听闻有第四个人出现咧，所以呢件案咧到今日为止虽然结咗案，但系喺刑事眼中都系个有啲疑问嘅。好啦，最尾讲埋啦，巴籍护卫啦、冼家强啦同埋曾国恒咧，先后就获颁呢个咧追或者追封呢个咧金英勇勋章嘅，而到最尾咧，梁成恩同埋曾国恒咧系安葬咗喺呢个 澳园。 系啦，场面呢个浩然嘅，好，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下集同一时候咧，我哋再同大家血案解封。 好， 好，拜拜。 拜拜。